自己的穿搭。本月18日至22日，最威股份上市6周年庆，多种选择，价格实惠，来最威看看吧。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适中，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今天早晨，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赛将举行。比赛起点设置在天安门广场，终点设置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比赛途经路段将分时采取交通管理措施。今天上午，2018年高考外语口试也将继续进行。要特别提示考生，留意半程马拉松比赛的管制信息，选择好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从容应考。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又到了周末，又到了一起出游的时间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一系列信息。首先来聚焦西湖边的这只大蝴蝶。吸引力逐年攀升的杭州，在2017年收获了 1.6 亿人次的游客。除了湖光山色、湿地风情，印象西湖、宋城千古情等地方特色和艺术芳华完美融合的文艺演出，一样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是津津乐道。那么今年10月份，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将再添一处文艺地标，那就是曙光路上的浙江小百花艺术中心将投入试运行。那么这座外形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大蝴蝶的剧场，很快将成为钟爱吴越文化、最新越剧艺术的八方游客的团宠。喜欢梁祝的人啊，都知道这个爱情故事的起点就在西子湖畔。如今这段凄美终于幻化成蝶，永远地停留在了西湖边。位于曙光路59号的浙江小百花艺术中心，自2011年起在原省艺校地块破土动工，并由著名设计师李祖元担纲设计。正门呢是叠状门拱，可以直接的透视剧场背靠的山林，侧面及通道也采用了蝴蝶状的镂空，在夜间灯光的开启时能够映照出华美的视觉效果。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剧场顶楼停住了一只世界上最大的蝴蝶。如果你爬上宝石山顶，或者是步入附近的楼宇顶层，就能清晰地俯瞰到这只蝴蝶了。未来如痴如醉的西湖夜景里也会有这只蝴蝶的身影。 一组栩栩如生的夜间灯光造型目前已经进入安装阶段，即便是往来的飞机航班都在空中清晰地捕捉到了曼妙的蝴蝶形态。十月桂花香的时候，中国粤剧场即将试运营，它不但会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文艺新地标，还将被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文化生活空间。据介绍，剧场内部呢将包括大剧院、经典剧场、实验空间三种形态，分别覆盖了不同文化消费群体的审美定位。而未来的大蝴蝶也绝不仅限于演出功能，还将集博物馆、展览、书吧、茶道等生活休闲功能一体，打造智慧剧院。那么眼下大家最关心的是，今年十月份试运营的中国粤剧场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让我们大家伙一睹为快呢？根据了解啊，大蝴蝶里上演的处女作将是由百越文创的艺术总监郭晓楠指导，捞仔刘建宽、黄海威、王秋平等一批资深业内艺术人士担任主创的江南民调音乐剧《三笑》。它是以脍炙人口的江南民间传说唐伯虎点秋香为素材，以小百花粤剧团一而贯之的创新理念为原则，重新编创适合新时代审美需求的全新艺术作品，并以吴越地区的民调为架构，呈现出了婉约曼丽的吴歌乐音和江南异韵的民俗风情以及才子佳人的爱情绝响。这不仅将在国内首开剧团驻场演出的先河，也标志着杭州文化消费的一次重要升级。这座剧院会像美国的百老汇大都会一样，逐步形成驻演剧目的经典性，开启国内旅游观演剧目目的地剧场的新形态。中国粤剧场就是要利用自己的创作优势和文化内涵，为每一个来看剧的游客呀，打造这么一趟充电之旅，让他们的杭州之行得到更多文化的熏陶，文艺的升华。百越文创运营总监李东还表示，粤剧是以音乐讲故事的一种戏剧形态，从诞生起啊，就带着时尚的基因。这样一个品质高但门槛却不高的旅游文化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周边戏迷的需求，更能够吸引到大量的中外游客。按照初步估算，观众一年呢，能达到30万人次。那我们也共同期待吧，十月份中国粤剧场的大幕拉开。好了，听过了粤剧，咱们呢再去瞅瞅山梨花旅游文化节。近日主题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2018树山梨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在苏州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举行。那么作为今年开幕式的这个重头戏，大美树山影集在活动现场是举行了首发仪式。根据了解啊，这本书是集合了树山历届摄影大赛的101张摄影大赛的优秀作品，以自然、村庄、物产、人文等四个篇章对树山的风貌进行了描绘，充分真实地展现了一个生态环境优美、乡村环境整洁、四季物产富饶、人文底蕴深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该书呢由江苏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范小青作序，著名梳妆设计师周晨排版设计。那么根据了解，在今年的整个文化旅游节期间啊，主办方呢还将邀请民间艺人走进树山，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街头素描、模仿秀、高跷小丑、机械舞、吉他弹唱、手碟乐队等多种艺术表演活动。而咱们通安当地的传统手工艺人呢，还将为游客带来九连环、兔子灯、香囊、草编等工艺的现场展示。那么此外啊，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今年的旅游节期间呢，还特别推出了乡村微旅行春之韵的树山春季新路线。那么通过市级金牌导游的讲解，整合了梨花观赏、采茶农事体验等树山特色的旅游资源，进一步加深树山一日游和两日游的深度体验，辅以国学、茶道、盆景插花、戏曲等为内容的雅生活体验，以及美食、温泉、玩偶集市的融合，从而啊带给游客不一样的树山春味。你看看，人家一个树山村 把这个活动就做得如此之精彩。那么咱们有时间是不是在这个春日也要感受一下那里的文化节呢？好了，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年的骑游活动，在哪儿呢？福建。环福建老年骑游活动近日在厦门启动，45位老年骑行爱好者啊，领骑28站1875公里的路程。福建省内各地骑友协会都联动参与了接力骑行。这个骑行活动啊，在厦门海边的环岛路启动，车队呢将一路向北，逆时针方向环游福建，途经泉州、莆田、福州、宁德、南平、三明、龙岩和漳州等地，感受八闽清新的环境，体验各地的生态风情。全程啊共计28站，预计5月13号回到厦门。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这次老年骑行团当中女队员有4名，男队员41名，都是从福建10支老年骑游队伍当中啊挑选出来的。那么其中60周岁以上的有36人，70周岁以上的9人，最大年龄呢是75岁，平均年龄65岁。10多名队员在青藏高原等复杂地理环境都有骑行经历。福建省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林希表示，那么我国台湾的环岛骑行对沿途各地旅游资源起到了明显的整合和拉动作用，他们呢也希望能够从中借鉴，通过边骑边游边拍边发布传播的形式，把福建各地的旅游景区和旅游资源啊整合起来，带动沿途各地骑友参与的热情。明年呢，他们还计划招募一些境外的骑友，通过骑行对当地旅游资源进行深度的挖掘。哎，说到骑行啊，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会为大家推荐在这个春日骑行漫游的好去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在这个春日，我们要一起骑车出游。哎，春日啊正是骑车漫游的好时候，除了城市广场和林间小道，如果能够骑行穿越一座不大的古城，那将有一份全新的乐趣。河北正定古城人气近日开启升温了，那么自2017年完成了修复改造之后啊，古城是吸引了越来越多远方的游客。虽是四月份，南城门外芳菲依旧，花海绵延，这里啊也常常成为游客骑行的起点。南城门呢又称是长乐门，这里的古城墙有中国古城墙建筑博物馆和活化石之称，其长度在我国10大古城墙当中排名第3，仅次于南京和开封的古城墙。穿过南城墙便进入了正定古城，悠悠古韵是油然而生啊。正定古城至今呢已经有1600多年的建制史，曾呢与保定、北京并称为北方三雄镇。古城周长是12公里，面积大约6.6平方公里，文物遗存是比较集中的，素有三山不见、九桥不留、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之称。骑行其中啊，各朝的建筑划过视线，不仅古香浓郁，也可享受一丝历史穿越的快感。这里的唐宋古塔以及元、明、清历代建筑共计38处，都保存完好，馆藏文物达7600多件，建筑学界称之为九朝不断代。自南城门向东北方向骑行大约2公里之后，便到了著名的正定龙兴寺。龙兴寺内文物珍宝云集，历史上是受到了多位帝王的尊崇，是正定古城绝对的历史担当、文化担当以及颜值担当，也是游玩正定啊不可错过的一站了。 龙兴寺外骑行之余，也免不了被古街上的美食所召唤。正定人爱吃，也会吃，马家卤鸡、八大碗、油炸糕、黄米红枣年糕、钢炉烧饼、豆腐脑、老豆腐之类的特色名小吃是不胜枚举。在已故作家贾大山的作品《老底》当中，就描绘了正定全羊席的场面。一只羊分头、腰、尾上中下三品，单是第一品就能做出36道菜，三品做全是108道，清香酥烂，麻辣酸甜，惹人垂涎。接下来从龙兴寺东侧的道路朝北300米，再往东走几十米便是赵云庙。这位大名鼎鼎的三国人物来自正定，一句吾乃常山赵子龙也，响彻近2000年的历史时空。而从路口向西骑行大约400米，又到了著名的荣国府，这里常常是游客云集，好不热闹。83版的电视剧《红楼梦》便拍摄于此，至今呢，仍然是吸引着大量的红迷前来一探究竟。正定古城尽管不大，但忠实地记录着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变迁。游览于此，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感知和守望，也是对于过往时光的最美追寻。刚刚我们提到的是适合春季骑游出行的正定古城，接下来咱们再到成都去瞅瞅。上个周末，成都阳光明媚，春暖花开，市民刘先生一家度过了愉快的绿道一日游。上午，刘先生带着家人来到了位于天府新区的露西智谷绿道，这里 WiFi 全线覆盖，还有创客咖啡、创客沙龙、人机智能互动游戏，休闲方式更加多元化，号称呢是最智慧的绿道。风景不错，环境很好，还有很多新奇的东西。36岁的刘先生喜欢尝鲜，听说啊天府新区有一条智能绿道，他就迫不及待地体验了一下。他说这儿啊有多功能的运动场、趣味迷宫、儿童互动体验场地，这服务设施也挺完善。绿道沿线还布置了荧光夜跑道、儿童趣味沙坑、山地自行车、水上游船等特色的健身设施，感觉很时尚。这刘先生5岁的儿子也非常喜欢这儿，在一处观景台旁的智能终端屏前不停地研究屏幕上的按钮。在智谷绿道游玩之后，刘先生一家又来到了兴隆湖，只见这里啊已经有不少人了，大家沐浴着阳光在环湖绿道上散步观景。刘先生从车上拿出了一顶帐篷，在草坪上选了一块满意的地方开始搭建。春天呢正是踏春赏花的好时候，他说我们一家都喜欢亲近自然，现在这个绿道多了，可以去踏青的地方也多了。搭好了帐篷之后，刘先生带着儿子在草坪上放风筝，妻子呢则铺上餐布，拿出自带的食物准备野餐。春风徐徐，风筝很快就飞了起来，儿子也开心地一边跑一边笑。目前的成都正在举行绿满蓉城首届成都天府绿道国际踏青大会，这也是成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的踏青活动。活动呢共设立了金堂、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都江堰、新都、锦江、东南西北中5个主会场，由春月、春色、春俗、春时、春游5大篇章构成，以天府绿道为载体，展示了成都在开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径上的成功实践。那么除了观赏春天的美景，市民呢还可以在全新的绿道上骑行或者是漫步，切身感受天府绿道的建设成果，体验有趣儿的民俗活动，领略厚重的非物质文化，品尝各具特色的成都美食。以天府绿道为干，以春为媒，全新的春色春景这串联起来，也成为了蓉城一道别致的风景线。以往来到成都，大家无非就是美食之旅，这一次啊，咱们又多了一个春日的骑行之旅。这说过了南方，咱们再将目光聚焦到北方吧。北方春来晚，但是并未消减人们追逐春的脚步。对于沈阳的许多市民朋友来说，从初春开始直到早冬，骑行是他们热衷的健身方式之一。雪藏了一冬啊，到了出山的时候，骑着它逐春风。 这是谁说的呢？这是脱下了厚厚的棉衣，换上五彩旗行服的沈阳市民李先生说的。他在擦拭着心爱的座驾，这是一辆山地自行车，充气调教。李先生拍了拍车座，道了声该出发了。那么李先生这一次骑行的路线呢，是沈阳的著名景区棋盘山风景名胜区。他说啊，步行和骑行都不收费，消除了市民和大自然的界限。2016年沈阳市政府推出了惠民政策，免收棋盘山风景区和沈阳国家森林公园正门的第一道门票，方便骑行者进入景区。那么相传早年的棋盘山呢，唤作是云顶山。有一年呢，八仙中的二仙铁拐李和吕洞宾在长白山天池采莲归来，哎，见此处是山石如玉，碧树似翠，岩石而上又见了一块平整大石，光滑四方，便在此画了棋盘，石起石子对弈开来。下完棋之后啊，二位仙人留下棋盘和棋子腾云而去，棋盘山因此得名。这李先生说，这山林湖相呼应，在这儿森林茂密，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1313个，是市区的6倍多，是绿肺天然氧吧和重要的生态圈，特别的适合骑行爱好者在这儿进行有氧健身的骑行活动。他们自己个儿的骑行小分队啊，每年的开春第一骑都会选在棋盘山。环棋盘山秀湖是一条逾19公里的环湖路线，秀湖因为轮廓清晰，呈现出了草书秀这个字而得名。2016年棋盘山风景区完成了环湖路的改造，实现了景区内人车分离，新建的环湖绿道是 15.4 公里，桥梁两座，整治护岸 4.5 公里，设置了亲水平台9处，完善了各类休闲服务设施1000多个，实现了棋盘山景区综合旅游环境品质的大幅度提升。那么李先生的这一次骑行难度适中，时长大约是在1到2个小时之间，环湖骑行清新迎面而来。那么根据棋盘山风景区管委会介绍啊，棋盘山风景名胜区面积 148.03 平方公里，山水盎然，植被丰富，是辽宁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中心，距沈阳市中心呢也才有17公里。每年的3月份到11月份期间，棋盘山及周边的沈棋路上都有大量的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景区呢拥有棋盘山风景区、动物园2个4A级景区，森林公园、关东影视城、向阳寺等等，不仅适合骑行，更可登山、游览、踏青、垂钓。这说话间，几对骑行爱好者呼啸而来，骑友间不断地高喊着加油加油，相互鼓励打气。您瞅瞅这春风拂面、春气盎然的春天，您是不是也该出去走一走了呢？好了，我是高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歌曲及广告之后，我们一起继续出发。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问他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随你去，你这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

一期节目当中啊，咱们得拿出半期来，得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是吧？咱们捋一下， 对， 按照一个什么样的顺序，时间顺序或者什么样年代的顺序，为大家来介绍，总括的介绍一下英国到底有多少个世界遗产。 是这样的，那个英国我们都知道，它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过一个非常高的巅峰时期， 嗯， 因此呢，它曾经叫过日不落帝国， 对， 它在有过那个就是海外有很多领地， 嗯， 所以呢，有这个特点之后呢，英国的世界遗产它的分布有这么一个也是一个特点，在它的本土就是大不列列颠。和北爱尔兰就这两块地方加起来一共有26个世界遗产，然后呢在它的海外呢一共有7个世界遗产，所以一共英国有33个世界遗产。我呢去过英国本土的26个世界遗产的全部， 哇， 然后那个因为 太令人震惊了 对对，因为我是一个旅行者，我是讲究这个主题旅行的， 对， 所以呢世界遗产的主题是我的旅行里边最重要一个主题， 嗯， 所以不管那世界遗产它有多难去，或者去那儿可能会觉得无趣，但是对于我来说那都很重要，因为在世界遗产里面凝固了很多历史， 对， 所以呢我去过这个英国的26个世界遗产。这个26个呢它分布的特别广泛，最南边呢就是英国，我们想这岛嘛，最南边那是最最南边海岸， 嗯， 那叫侏罗纪的海岸，然后呢英国最北边的世界遗产呢在那个奥克尼岛， 哦， 就整个出了苏格兰还得坐船过去，就是我这次刚刚去过的，那是一个古人类的遗址。然后呢这个北爱尔兰呢还有一个世界遗产，所以它的分布特别广泛， 嗯， 有一些呢就是别看英国它地方不大，实际上英国人呢分布也不均匀， 哦， 因为伦敦呢是世界上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大都市， 对，我听人家说伦敦人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国家的编制一样，你知道吗，就出了伦敦好像就感觉自己出了这个另外一个国家了一样，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一样 对，他们是有这种说法就是我到苏格兰以后的我说到 UK， 我说你们这 UK， 他说不是，我们是 Scotland， 我们是苏格兰 是， 然后我也弄不明白这里怎么着，因为他们还全民公爵嘛， 哦， 然后还有那个独立这个过程啊，但不管怎么样，咱们说回世界遗产，英国呢一共有26个世界遗产，今天我花半期时间我跟大家念叨这26个世界遗产都是什么， 都有什么啊，我们先过过耳朵大概有个印象， 对， 等到以后我们慢慢在每一期节目当中呢再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其中非常精彩的部分。 对，我是按照历史顺序来排的， 嗯， 第一个世界遗产呢， 嗯， 是从2.5亿年到6600万年前，这个时代叫做中生代。英国有一个世界遗产叫做中生代的海岸， 嗯， 或者呢叫做侏罗纪的海岸。这个世界遗产在英国的最南端，它是地球上唯一一个从就是在中生代从海里边升起来的， 哦， 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有什么呢，有化石，有很多很多的化石，它的海岸线非常壮观， 嗯， 就像一座墙一样，一层一层的不同时代的那个沉积物化石保存在不同的那个地质，就是地质结构中。 嗯， 另外呢，因为它叫侏罗纪的海岸，侏罗纪咱们知道，一说侏罗纪就恐龙啊， 对呀， 所以恐龙那时候，地球生活着很多奇怪怪的爬行类。 嗯， 你别看天上飞的那翼龙，它刚开始是爬行类， 哦， 然后呢，海里边那个鱼龙。爬行类就跟咸子咱们现在那个海里面那个生活的这个海豚哺乳动物，这个是这么回事，所以呢在那儿有很多很多很奇怪的那个化石，就是这些动物都已经灭绝了，就比如像菊石，这个菊石就是咱们觉得像蜗牛，但是它是中间往里挖的， 嗯， 然后那个菊石呢小的很小，小的就是可能小钢镚 那么大一分钱一毛钱那个钢镚儿、那么大小的， 大概直径也就是一厘米左右， 一厘米左右、那个大的呢，我没见着，我听说他们那儿有一个，因为我没有去的特别深。没到每一个地方，因为侏罗纪海岸一共是100多公里长的。 哇！ 然后呢，他们发现的最大的菊石直径1.6米， 直径 1.6米，跟那个就是女孩子的个儿一样高，女孩子站在她后头就是完全挡住 了，就挡住了。它因为一般都是一个圆形嘛， 圆形的，对对 对， 圆形的。 天哪，好大！ 然后呢，是一个完整的，然后就在那儿立着，这是一个。 这要是真实的、活着的出现在我面前，非得吓傻了我。 啊，肯定的，而且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海洋食肉动物， 哇， 它是吃肉的。这个菊石现在已经灭绝了、这是侏罗纪的海岸、这是2亿多年前到一到那个就整个中生代到6600万年前，这是它第一个事件，就是历史上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它是时代最久远的世界自然遗产。第二个世界自然遗产呢，这个地方就奇怪，这个地方叫做巨人之路。 巨人之路， 巨人之路，这是一个火山岩的那个地貌，就是当年在这儿有过火山的喷发，但是由于它冷凝的条件很特殊，于是在地面上形成了这个六棱柱，密排的六棱柱，这六棱柱一共排了6公里多长，海岸线全是这样的。地球上一共有13处这样的六棱柱，其他13处就是说其他的加起来没有这地儿多。 哇， 所以这地儿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是一个很有视觉冲击的地方。然后呢，它是世界自然遗产，在这儿呢也有，为什么叫巨人之路呢？有这么一故事，就是因为这地儿在北爱尔兰，叫北爱尔兰，当年呢这地儿就叫爱尔兰，爱尔兰有个巨人叫麦克库，然后呢那边有一苏格兰巨人，然后这爱尔兰这巨人就不服啊，说我要跟他做一次决斗。于是呢修了一条路过去了，因为这是海峡嘛，那海峡后来我坐船也是过来过去没多远，然后那个麦克库呢当时就往那边去，然后看到这个苏格兰巨人以后一看，哇，他那么大呀、一看打不过，赶紧往回跑，跑呢，结果呢就是跑太匆忙了、这路没来得及毁，他就跑回家了。但是苏格兰巨人知道他来，他来过找他打架了以后呢，就跟过去了。 哎呦，就顺着路就又 跟过 去了。 结果到那之后呢，那个麦克库一听说这苏格兰巨人来打他来了，然后呢就觉得特别害怕。但是呢，这个麦克库的老婆说：“你别害怕，那个就因为那个巨人已经就在门口了。”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麦克库给放到屋里去，拿一被子盖上，脑袋上面头上还戴了一个小孩的那个小帽子，嘴里塞了个奶瓶。然后这时候苏格兰巨人就来了，然后进来就说，你一看一个女的，说你老公在哪儿呢？然后呢这个女的说，我老公出去了。然后那个这个苏格兰巨人不信呢，然后进屋里一看，这儿躺着一巨婴，然后那巨婴这么大，然后那苏格兰巨人也害怕了，说这孩子这么大，他爸得多大呀？ 对 呀。然后呢，吓得就跑回去了。 嘿， 可是苏格兰巨人呢，就是跑完了以后，他怕人追过来，于是把这条路毁了，毁的就剩下现在这种，就是大家觉得简直就是一个路基这种样子。这是一个童话， 这是一个传说， 一个传说。大家把这事儿给说的特别离奇，特别好玩。但是呢，这个地方是一个特殊的地貌，是世界自然遗产。 巨人之路， 巨人之路，它叫 James Causeway。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苏格兰有一个高地。 对， 然后那 个 苏格兰高地，那高地特别的美，然后你得选择合适的时机去，然后呢，这个因为它地理位置比较高，所以呢，在春天、秋天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个雪线，所以呢，就是别看这英国这岛不大，但是呢，它这个地质结构还挺丰富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由于 它是人间的一个美景，所以呢它这是一个世界自然景观，然后呢叫苏格兰高地，也是这两年刚刚申遗成功的， 很美 很美的，是一个自然景观，其中遍布着一些什么城堡啊，老的那样子，人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少，冬天呢那地方是滑雪圣地，这是刚才说这个都是自然类的， 对， 接着呢就进入人有人了， 有人 类了 啊， 所以呢就是人类创造的奇迹叫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大自然创造的奇迹叫世界自然遗产，那么这两个混合起来叫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然后还一类呢是人类与自然一起创造的美景叫做世界文化景观，然后还一类呢就是濒危遗产，濒危遗产的名录上有自然类的有文化类的都有，然后呢英国这么发达的国家它有世界有一个世界濒危遗产 也有 还是世界文化遗产，一会儿会说到， 好 啊，然后接着说到人类了，人类呢就是我们会知道我们人类呢我们都叫我们的祖先都叫智人，然后呢智人呢只是人类中的一个分支，然后那个智人呢是几万年前七万年前五万年前从非洲出来的，于是呢智人现在分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它是地球上分布最广泛的物种，就是从人类学上会这么说，但是呢就是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我们现在能考证的文明是新石器时代文明，然后英国呢有这么一个新石器时代文明，它在奥克尼岛上，奥克尼岛在哪儿呢，就是从苏格兰一直一直往北走，然后呢建造了那什么了海了，然后再坐船再往那边走，然后这片有一块有一片岛群岛，过了这片群岛再往北走就北欧了，所以在奥克尼岛上能看到极光，就这样的，那个这个地方的古人类呢曾经在这生活过，他们修建的建筑呢很独特，就是说英国是就是古人类都修什么建筑呢，就是他们那时候 符号化的一些东西是吗， 建筑建筑是什么呢，还是石头的，咱们比如说中国的古人类修的都是木头建筑，结果呢最后都剩下地基了，但是他们都是拿石头做的，而且呢就是远古的人类有好多都是住在洞里的，所以他们修起来一个就像神殿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埋到土里边又埋回去，所以就模仿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生活条件，所以在那边有很多这个就是有这么几处吧，就是巨石的五六千年以前的四五千年以前的这个古人类的建筑，这些建筑呢现在呢比如说上头如果要是被就是顶部被掀翻了之后，旁边剩的是那个地基，都是拿石块做的，这个石块呢都是有一定大小的，还打磨过，所以呢当时这里那个就是有这么一片区域就是古人类在这儿生活吧，有这么十几间房，其中有一间房还是专门用于摆放工具的工具房，然后一场就是后来就慢慢的就被埋在土里了，它是在海边，然后一场这个台风飓风直接把海岸线全都给掀翻了，然后人们才发现哟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再一考察这是五千年前那个就是这个新石器时代的人那个居住的地方， 是 啊，所以它里边的景象我们就觉得特别感到就是震惊， 很震撼啊， 很震撼，这叫震撼， 对， 因为人给我们创造的奇迹我们从中获得的叫震撼，自然给我们的那个获得我们从自然那个角度获得的叫视觉冲击， 是， 所以呢这个真是震撼，所以呢这里边比如说能看到那石头搭的墙上那个格子， 对对， 太像咱们的现在的一个什么生活区了，另外呢在英国呢有一些你知道巨石阵， 对， 巨石阵是什么呀？就是实际上巨石，我们说过好多次了，巨石阵就是石圈儿， 嗯， 然后阵呢就是圆的， 嗯， 旁边带勾的，然后呢巨石呢就是一个一个立起来，在奥克尼岛上，这个石圈有好几个，他们的年份都比斯通亨奇巨石阵要久远 哦，更久远吗？ 更久远 哦， 但是没有那个体量大 哦，对，那规模大， 没有那个就是单体的那个石头很重啊，嗯、所以那是个大工程、嗯，所以到这儿来看到的古人类，后来不知道这古人类都去哪儿了啊，可能是灭绝了，因为地球上99%以上的人种都已灭绝， 嗯， 所以呢，在这儿生活的古人类留下了一串一串的秘密。问号至今无法解答， 是， 所以呢，但是他们留下的是巨石建筑， 对， 这跟木质建筑有区别， 嗯， 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古人类的生活遗址， 嗯， 这是奥克尼岛上的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 嗯， 接着刚才咱们提到巨石阵，那个实际上巨石阵是一个特别有技术含量的这么一个就是古代的遗址， 嗯。 有很多问题，真是一半以上的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就是谁修的他不知道， 这石头哪儿来的，怎么搭 哪儿来的知道， 怎么搭建的， 怎么搭上的不知道， 对， 就是怎么给运过来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然后呢，它的用途呢，就是大概其是个宗教建筑，因为如果说它是陵墓的话，没有任何一座陵墓修800年的， 对， 人一个陵墓修这个其实可能几十年就了不得了。然后呢，金字塔那个也是，你像胡夫金字塔就给胡夫一个人修的，哈布拉就是给哈布拉修的，但巨石阵修了800年，所以那个大石块那个真是几十吨， 对， 然后呢运到了山坡之上，还给搭起来，还有毛笋，然后呢这有的小的石块从100多英里以外的这个威尔士运过来的， 嗯， 啊，所以它都是特殊的，有这个有这些技术含量。另外呢，除了这个斯通亨奇巨石阵以外，还在它周边还有阿维伯瑞巨石阵。斯通亨奇和阿维伯瑞巨石阵合起来是一个世界遗产。 嗯， 然后这阿维伯瑞巨石阵呢，也是一大圈儿，这直径都有200米。 哇， 这之间呢，它也是有秘密的。 嗯， 它的秘密就是彼此之间的光影关系，就是弄一个圈儿，然后这个圈儿这一块石头跟下一块石头之间的参照关系。就是巨石阵的关系， 哦， 但是到底是什么关系 ？Nobody knows， 谁也不知道， 也没有破解出来这个秘密，是吧？ 对、哎，所以这是一个古人类的，这个古人类的和刚才那个新石器时代的，差不多是一个同一个年份， 嗯， 就是太多的未解之谜了。 对对，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哈！我们本来还说用这一节的时间把这26个赶快的过一遍，其实现在这一节节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也就最多说了7、8个是吧？ 对 八九个。这样，我们呢下一节当中呢，其实干脆还是把这个总体的情况为大家来介绍完， 好， 争取快一点，为大家把剩下的部分呢全部的呢说一下哈，究竟在英国有多少个世界遗产？好了，我是高磊，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开门见山，纵览世间万象，水滴石穿，洞悉是非曲直。每天早上7点半，不是懒觉，不玩高冷，带着好心情，在每一个全新的早晨，我们出发吧。

哇，就是公元六十几年时候到这来修这个， 嗯， 而且呢，修这个干嘛使呢？它是一个公共浴池，是给一些比如说残疾人，什么战斗里头受伤的军人， 嗯， 然后呢老人。到里边去这个去洗澡的地方 哦， 所以呢开所以这地方就叫 bus spa， 你买那个火车票就是 bus spa， 不是说去坐 bus 去坐那个洗澡去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刚开始呢有这个遗址之后呢基督教来完了以后呢在这儿有大教堂、 嗯、 这我们到西方都很经常的见到了。 对， 所以他这教堂修的年份很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那教堂都是公元六百多年的时候修的， 嗯， 但是现在这个教堂呢是十四世纪又重修的、 哦、 非常非常非常宏伟。那么后来呢就是欧洲有了这文艺复兴，所以呢有新时代了以后呢到这巴斯城有很多建筑，比如说它的星月楼、 嗯、 这楼是一个弯的楼，这个楼的长度一百多米长、 哦、 好漂亮，一个弧形的。另外呢还有圆的楼、 嗯、 这个圆的楼呢就是三个半圆三个就是弧形的拼起来，然后中间是五棵大树， 嗯， 然后这个建筑呢首先呢都是那种新古典主义和巴洛克建筑， 嗯， 那么这个是一个罗马时期留下的世界遗产，所以在里头有很多文物，比如说罗马的神叫密涅瓦， 嗯， 在这儿就是当年供奉在这个巴斯斯巴这个里边，所以有很多文物，了解一下历史会很清楚。 对， 接着呢还是罗马的。我们知道中国有长城，在英国也有一长城、 嗯、 尽管那长城只有七十多英里长 哦， 它叫做哈德良长城。 哈德良长城。 哈德良长城。这哈德良长城呢就短，另外它的用处比较单调，就是只用了几年后来就不用了。 就废弃了。 实际上它是兵营。 哦。 它把兵营之间做了一个这个连接。 嗯哼。 这个墙高度呢也就两三米高，也动不动就可以翻过去，这牧羊人是不是都可以翻过去。这个是罗马人留下的。 确实矮了点。 对。接着呢这个英国进入了国王时期。 国王时期。 国王时期。嗯、国王时期呢就是在英国那时候冷兵器时代干嘛呀、 嗯、 他们修这城堡。所以呢在爱德华一世的时候，在威尔士的北边，最北边也是抵御北边来的那些所谓的野蛮民族， 嗯， 然后那个他们修了十个城堡，然后这十个城堡呢越修越有经验啊，越修越修越精彩、嗯、所以在这儿有十个城堡合起来叫做爱德华一世修的城堡， 就是十个城堡， 十个城堡其中 称为这一个、 啊、对对，统合称叫一个世界遗产、哦、其中最有名的叫卡纳峰城堡、 哦、 然后卡纳峰城堡也不好去，那个这地方呢就是冷兵器时代嘛、 嗯、 后来呢有了火器以后这城堡就不起作用了， 嗯嗯 啊，所以在这是个旅游区，是旅游特别有名的旅游名胜区，因为这儿的建筑都有着好，我那次去的时候一说住着这个酒店里头，他给我介绍，老板娘很自豪的给我介绍，说这城砖是十四世纪的、 哦、 一三几年，我想哇、哦、这一三几年咱们什么时候，咱们元朝啊，对对，所以这个地方是这么一个世界遗产，进入了国王时期。 嗯，十个城堡也很壮观呀， 是不是？十个城堡分布在十个地方。 嗯 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有在我们知道英国有一个。是英国是有宗教的哈、 嗯、 它是信仰的叫新教，那么它新教的一说起来最有名就是坎特伯雷， 嗯， 教区坎特伯雷大主教，这坎特伯雷这个教堂是一个世界遗产，一共有三处，一共有修道院，这个屋顶就是它那个教堂那个屋顶漂亮的，就觉得雕塑是、嗯、看不出是一个 看不出是教堂， 看不出是教堂，但是教堂呢很壮观， 对 啊，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教堂真是宏伟， 嗯 啊，然后教堂实际上在欧洲是哪儿都有的， 对， 但是在英国呢你要不去坎特伯雷教堂呢也离伦敦又不太远， 嗯， 所以呢觉得能去就可以去一去， 所以这个基督教文化在英国呢有很分布很广泛的。然后呢接着下来一个世遗产叫达勒姆教堂及修道院。这达勒姆呢在英格兰的北端，过了这地儿再往北就没多远就苏格兰。所以在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宏伟的老的教堂，然后旁边还有修道院。这也是这是很久以前的，大概是900年前的这么一个建筑。另外呢说英伦三岛，接着下来的世界遗产叫做爱丁堡。这咱们比较熟了。什么叫爱丁堡？这是爱丁城堡。 对， 然后爱丁城堡呢在这里边，这爱丁堡里边的故事呢，这就是里边有块石头。说谁掌握了这块石头，谁就能掌握世界的命运，或者掌握王权。于是呢就是在那个地方争来争去的。而这个爱丁就是这块石头现在放在爱丁堡里边，尽管呢现在这个放在这儿，但是如果要是这个英国国王登基的时候，这块石头得运到英国，得运到 伦敦 威斯敏斯、那个、 大教堂 里面去。所以呢这是块圣石。那么每年呢在爱丁堡还有这个艺术节， 每年七八月份都有。 对，所以那是一个特别盛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去爱丁堡找间房，找张床都难。 对，其实我们做晚上的这个演艺群英会节目 啊， 当时就有嘉宾刚刚从爱丁堡艺术节回来哈，我记得他当时就说你在大街上，在宾馆里，在各个剧院里，随时随刻会看到世界最顶尖级的演出，会给我们打开一扇窗，让我们认识到原来艺术还可以这样， 还可以这样的。所以当时我是去年前年夏天的时候瞄着这个去的，然后那个其中有一个他们那个军乐团的那个乐兵，每天晚上都有，这票一年前就开始卖，根本就买不着。我到那儿才知道这有多厉害。然后呢每天都有10000多艺术家在任何一个角落进行表演。 对，是的。 所以呢这是因为说的现在的爱丁堡。那么久远的爱丁堡呢是除了那个城堡之外还有国王十字宫。那是一个这两个加起来是个世界遗产。这国王十字宫呢里面保存了很多英国的这个历史。现在这两个国王是同样的，一个是英国国王嘛。所以呢英国国王也是苏格兰国王。 对， 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世界遗产。然后呢紧接着呢我们就刚才谈到了这个那块石头爱丁堡。所以接这个世界遗产呢就是威斯敏斯。威斯敏斯一共是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威斯敏斯就是国会。一个是威斯敏斯大教堂。一个是威斯敏斯修道院。其中最重要的是大教堂和国会。 对。 然后呢大教堂这年份比较久远。那么英国国王有38位葬在这里边。所以呢这里头是不让拍照的。但是里边的气势非常恢宏。同样的它的那个屋顶设计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很精美、啊。 很精美。然后一会儿下一期咱们找机会专门说这个。 好。 因为这里边不光是国王葬在这里边，英国的杰出人才也葬在这里。这是其中之一了。接着往后见到英国王冠了。 我见到了 英国的王冠，就是哎呀它上的大宝石啊。 对， 然后呢它放在哪儿？ 好奢华。 放在了英国的这个伦敦塔里面。伦敦塔的是一个就是这个象牙色的这么一个建筑。然后呢它做过好多种用途，比如说它曾经做过监狱、国王卫队。现在这里边有好几个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博物馆专门展示这个国王的珠宝， 都是真品， 都是真的。对，这不没有假的。所以那个王冠，一个一个国王的王冠在那儿一串儿， 包括伊丽莎白女王登基的时候那个王冠也都在那儿。 没错，王冠权杖，那权杖上头那个宝石叫南非之星、啊、 对，大钻石。 当时看完了以后觉得真的假的，真的吗？真的假的？一直喊真的。这个城堡呢就是这个伦敦塔呢也是很年代很久远了，然后里头发生很多故事。然后接着呢 这个地方叫斯塔德利修道院。 嗯， 这个呢虽然看着特古老，是因为它被废弃了。就当年就亨利八世的时候，这个建造远远早于亨利八世，但是它毁灭呢是因为亨利八世这个时期这个地方被关掉了，于是后来呢、嗯、这个地方成了一个遗址、 哦、 慢慢的就没人问津了。 嗯哼， 但是后来呢这个国王呢又在附近，后续的国王又在附近修了一个国王的园林。 嗯， 然后修得很美，就在一英里范围之内有一特别美的园林和一个断壁残垣的修道院放在一起，所以英国人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啊，所以进去以后绿草如茵、 嗯、 然后那个呀特有穿越感。 嗯， 斯塔德利接着往后说到了这地方叫布莱尼姆宫，这个名字特庄严，但是当地人不叫这个，不管这叫这名字， 那是 他们管它叫丘吉尔庄园。 哦， 因为丘吉尔他的祖祖辈辈就是在这儿那个生活着的、 哦、 啊，所以呢这地儿丘吉尔讲的是丘吉尔的过程、 嗯、 然后丘吉尔咱们所知道那二战那个丘吉尔首相、 嗯嗯、 他是出生在这里， 嗯， 他是在这儿结婚的。 哦， 所以一辈子最重要的两件事他是在这儿度过的 、 啊、当然历史比这个要多很多， 对，长远的多。 他对，他不是一个国王的宫殿，但是它里边也极度奢华。历史走过了这些以后呢，进入了英国的另外一个时代，叫做工业革命时期。 嗯， 然后工业革命呢，是我们知道它其中有很多个标志。接着向大家介绍的呢，这叫新纳拉克 ，New纳拉克，新纳拉克。 哦， 新纳拉克是什么样呢？ 嗯、 是一个工业革命的遗址。然后这个遗址呢，有很多房子，然后呢这个房子现在是没人住了。 嗯， 当时在这儿有很多工人住，然后呢这个地方有特别传奇，最著名的人物呢叫欧文，罗伯特欧文。 嗯哼， 咱们就知道三个空想主义，那个就是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就是欧文。 哦， 所以欧文在这儿也是创造了很多奇迹、 嗯、 但是工业革命过去了以后，这个地方后来就人越来越少了。 嗯， 有机会咱们接着讲讲这个。接着我们进入大航海时代，因为英国呢后来成了海上的霸主。 嗯， 他成为海上的霸主是有原因的。 嗯， 因为他在海就是航海这方面做出很多贡献。 是， 下面一个世纪产叫做格林威治，这个海事遗迹。 嗯， 然后呢我们知道格林威治现在是这个，就是说一说起来跟时间有关系，实际上这地方和海事有关系。 嗯， 就是地球刚开始是就是航海的时候知道地球是圆的了。 嗯， 但是由于不好彼此确认位置，所以呢老发生海难。 嗯， 于是在这儿呢有很多研究，有博物馆讲述这个海运的这个发展过程。 嗯， 其中还有特别标志的，比如说本初子午线。就是本初子午线一根儿，你站在这上面，左脚就是在东半球，右脚就是在西半球，就是这么一个遗址，就是进入航海时代。 对， 航海时代那时候他们还是用这个木头船的，后来才有铁船的，所以航海时代是更早的。工业革命呢，是在就是发展过程中是对未来的一种贡献。 嗯， 所以英国呢刚开始的时候，他那研究机器的人很多，他们研究机器人用于什么呢？纺织。 哦， 所以在英国有这么一个世界遗产叫德文特河谷。 嗯， 这德文特河谷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电的时候，人都用水做动力，所以有一条河谷，工厂就围着这河就开始上下游落差没多少，但是用于这个水的落差就必须得带动这机器。 嗯， 所以呢建立起了水坝，然后建立起了大工厂。 嗯， 然后大工厂呢有那个就是水轮的那个电动的动力的机器，带的整栋楼的动力全是靠这个水带动的，靠着这涡轮涡杆齿轮这么带动的。 嗯， 所以呢随着 工业革命的那个发展，后来有煤了，有火了，有电了，人就不用水了，所以这地方就成遗址了。 嗯 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舍温特河谷。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煤，这个有就是我们会记得上学的时候学过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工业革命的知识，就是什么刚开始都是有多惨啊，这个小童工啊，女工什么捡煤壶啊，死在巷道里头，那都是真实的，但是那是时代的痕迹。所以在英国有一个这个遗址叫做布莱纳文， 嗯，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讲述了就是从没有电没有蒸汽机到后来有电，后来就是这个地方炼钢，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遗址，这地方在威尔士的最南部，就是旁边就是英格兰了。 嗯， 这个地方叫布莱纳文，现在已经是遗址了。还有一个呢，接着说的就是叫康沃尔， 康沃尔， 康沃尔在英格兰的，就是最西南， 嗯， 角上。那康沃尔的遗址就是旁边就是海， 嗯， 就是当时这有锡矿在这儿，特别就是它是个富矿， 非常丰富 丰富，嗯，所以呢在这儿就是开发锡矿的时候这地方特别发达。另外呢开矿呢还都是需要去抽水的， 嗯， 老有水过来， 嗯， 所以工业革命里边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跟这儿是有关系的。 嗯， 康沃尔。接着往下呢，索尔泰尔，索尔泰尔也是一个纺织的一个就是特别发达，工业革命纺织特别发达的一个地方。 嗯， 现在那地方呢有很多当年的建筑现在都办成博物馆了。 是， 嗯，接着往下呢叫铁桥谷。 啊， 这铁桥谷呢是世界上第一座铸铁大桥， 嗯哼， 铸出来的。所以这个现在那个地方就是真是一个旅游胜地了，而且特别偏僻 啊， 因为当时这地方筑完这铁桥，这个铁桥因为这个好旁边有好多工厂在这附近，现在这工厂全都没了以后，这铁桥就剩下那个 被废弃掉了， 也就是成了没什么重车了， 哦， 就也不许重车， 嗯， 过这个，所以这铁桥是个遗迹， 嗯， 但是它世界第一座铸铁大桥，以前人类没有用过这种建筑材料。 嗯， 接着往后说利物浦，利物浦呢这地儿就是它是个港口， 嗯，对， 港口呢因为它是港口所以它跟海运有关系， 嗯， 就是当年在这儿有一个制糖的这个就是塔叫泰特这么一个家族在这儿就是做糖， 嗯， 然后呢方糖都是在这儿做的， 哦， 然后呢从这儿运走，他们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嗯， 然后呢把那甘蔗运过来做成方糖运往全世界， 对， 然后呢再做这种三角贸易。所以呢在这儿利物浦现在是世界上一个特别奇特的地方，它是世界濒危遗产，原因是它过度开发，它那个里边已经就是它的那个商业已经完全把这儿吞没了， 哦， 所以过度的商业开发也造成遗产的濒危，世界濒危遗产。另外呢接着往后说呢就是有个他们那个航海了嘛， 嗯， 见到了很多很重要的植物， 嗯， 所以呢那些探险家都把这植物收到了英国，收到伦敦，于是呢当时的女王就给开辟了一块地方，一个园林，那个就在这儿种这些植物，是个植物园 Kew， 现在叫基油植物园，但是以前呢管这叫秋园，那个好多世界来自不同地方的珍稀植物到这儿都能见得到。那么现在到这儿呢能有电梯，就是三层楼那么高的，坐电梯也行，电梯停了你走上也行， 嗯， 上面有那个玻璃那个道，然后呢绕一圈你可以在树上看这旁边那栗子是什么样， 特别棒啊。 然后最后一个呢叫福斯桥， 嗯， 这个福斯桥呢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福斯桥这个跟中国还有关系呢， 嗯， 当时李鸿章到这儿来的时候看见福斯桥，回去就跟詹天佑说了咱们也修这桥，这个桥呢是一个人类奇迹，现在还在使用。 嗯， 从刚才这福斯桥再往前加起来一共26个世界遗产，哦，